三人行，你们好，轮到我们广美也回来了。 嗯， 广美这个父亲大人过世，我在这个锵锵的这个网上啊，看到咱们很多观众向你表示这个温暖的慰问。 谢谢。 是吧？那咱们这个还是要谈笑风生嘛。 嗯。 哎，我现在觉得，因为这个灾难频仍啊。灾难太多了，你就那天我们想到，我们说美国新奥尔良，那有的这个观众还在网上说，说你们怎么还笑呢？人家那么大的灾难，你们这个没有同情心吗？或者说是这个，难道说这个你们是害怕某些这个愤青啊骂你们，所以你们这个不敢表露出对美国的同情？ 嗯， 我跟你讲讲，我觉得真实的心理是啊。每天做一集节目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逐渐变得恶化。为什么呢？灾难太多了。 对， 假如我是一个演员的话，我该呈现出怎样的表情啊？啊，今天矿难了，明天飓风了，后天卡努又吹袭了浙江，上百万人的迁移，死了十几个人。 哪个那飞机又掉下来了？ 啊，飞机又掉下来了，哥伦比亚飞机又被劫持了。 嗯， 我真不知道该呈现怎样的表情，所以我现在觉得，索性。这么多的灾难逼得我们去做一个更大观的人， 嗯， 是吧？是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灾难发生过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垂头丧气的。 对对对，你比方说就是光说矿难啊，这个我现在做日播的节目啊，就发现已经做到一个没法说的地步了。就你起码一个礼拜有一件，对不对？你说这怎么办？你能怎么样？每个礼拜说相同的话，然后相同的表情，相同的情绪，这么做下去，这节目不就变成一个矿难特约节目了？ 矿难特约节目， 对，你说 是。所以也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父亲过世刚好三个礼拜的时间，很多人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快又开始回来工作？因为以台湾的这个习俗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在 守孝是吧？ 你在守丧的这个期间呢，你是不可以化妆， 嗯， 你不可以剪指甲， 嗯， 你不可以剪头发， 对， 所以要。扮靓啊，就是要打扮的事情是都不可以做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要开始工作，开始回复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我拿一支香跟我爸爸讲了很久很久。我刚刚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因为我古代人守丧要守三年的。 你也准备这样吗？ 我没有打算守三年，但是就是说这个49天是最基本，就是我现在开始吃素，然后每天要帮他诵经这些事情，我每天都在做。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这样子，我规定我自己，我每天，很多人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好这么快回来开始美女私房菜开始做了，然后就是上电视又谈笑风生的， 因为沈星摔断腿了。 对， 不是，就是我这样讲吧，就是说你不能够永远的沉浸在那个丧父之痛。我其实心里还是难过，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你一天花两个小时去怀念你的父亲，去感到难过，去让你的那个情感溃堤。都可以，但一天最多两个小时，其他的22个小时你要回到你正常的工作岗位，你回到你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也跟我妈妈讲，我说我也希望她能够，对我妈来讲是比较难一点嘛，但是我就期许我自己要这么做， 是做一切必要做的事情，然后剩下的还是要达观的生活。我觉得无论是个人的苦难哈，还是这个世界越来越频繁的这个灾难呢，对我是有意义的，就让我逐渐。去把自己啊塑造成为一个什么呢？真的能够这个笑看生死的人，就是或者说什么呢？这个傲视江湖的人，这什么称呼？不对， 用词错误。 我这几天我就反复的看这个庄子这个骨盆儿歌的故事，这是当然是达不到了，但是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 变成那样， 变成这样子的，这个就说妻子死了，人家说，哎，你老婆死了，你怎么不哭呢？你还敲着盆子唱歌呢？你看人家庄子说的多么好啊！那本来这个就跟咱说尘归尘，土归土一样嘛，本来就是我从那儿来的，又回到那儿去，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谁能避免？又有什么必要要避免？对吧？ 对， 这是。很希望能够自己修养人格，能到这个境界。 嗯， 所以说啊，还是得保持这个一颗童心哈，经常去点迪士尼什么的。又 你怎么知道迪士尼不是一场灾难呢？ 哎，这就是文本。这两天 永远都有阴谋论。 对， 这两天回避不了的。我发现这个迪士尼啊，成为香港的这个城中热门话题，火车上、电视上、报纸上 铺天盖地， 一份这报纸。 七八第一沓，我今天想找点别的新闻，一沓都是迪士尼的新闻。 对， 然后那个有线电视直播呀，好家伙， 对，二十就整天他开幕几点开幕几点闭幕，就一直派人在那拍着。 你看这政府做生意，他就有这个好处是吗？ 对， 但香港也是商业社会啊。 对，但是问题是这个迪士尼乐园啊，跟世界各地迪士尼乐园一样，就比如说东京的也好，或者是巴黎也好，它都是有政府本地政府去投资的。而且特别是香港政府这个约啊，因为要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条约要守密，到现在都没人看得到就是那个约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香港政府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大股东，是出钱多的，但是 那就是纳税人的钱了， 纳税人的钱。但是很奇怪，就你本来说出钱出的多大股东，那么你的董事会是不是享有这个决定权啊，对不对？你就能够出来决定这个公司的方向啊，业务。但是迪士尼乐园里面还是迪士尼公司是有享有这个乐园的经营权决定权，然后而且呢这个利润的分配它也有优先权，就是说如果赚到钱的话，首先赚回钱去的是迪士尼乐园，香港政府下一步吧。那么于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很关心，就是说你迪士尼乐园比如说你现在头几年开赚的钱是你迪士尼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接下来那几年，就香港政府如果幸运的话开始能赚钱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中国开第二个乐园呢？ 非常有可能啊， 是一定会。现在迪士尼已经说得很清楚， 孙老师都说有可能在上海， 上海 对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迪士尼公司说的是香港是个试点，香港这个迪士尼乐园不是特别小吗？这就是试点，将来呢有机会在上海再闹个大的。所以整个感觉就像什么你知道，就像一个有钱人来我们这儿娶个老婆，今天就昨天啊刚刚开始开幕这个乐园，就他娶了个大婆，明这个正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就放话出来说，哎，我下个月我还娶了个二奶了，会 啊， 就感觉就像这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香港当大婆的人，那情何以堪呢？啊，情何以堪呢？ 他要赚钱了，不也表示政府的 这 个决策？ 对，这个政府呢，才在取在一个挨打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听说哦，迪士尼一半的这个资金都是由香港政府，也就是我们这群纳税人所拿出来的钱。 你我都有啊。 但是听说 每年都罚我几千块钱。 你才交几千吗？ 不是。我交很多 啊，然后 每年我都晚交， 反正他不关他的事儿。 税务局就说我扣你5%百分之几，哎，你还别说香港这方面不错，他每次扣就是说你只要给他写封信， 啊， 说我在大陆出差没收到信，哎，人家办事儿。我在大陆从来没听说过交出去的钱还给你退回来。 对， 香港这税务局还真的把那几个罚款支票寄到我家里。 对， 但是我还得给你个忠告啊。你这些税票啊，这些税单什么，你得留12年，你知道吗？ 干嘛用？ 这个是香港税务是这个样子，万一哪一天他觉得说这个窦文涛少交了1块钱， 嗯， 他准备找你追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个12年前的这些税单你都得保留着，否则他又告你了，他再罚你个几千块了。 我给我学点税务小知识，嗯，再回到迪士尼。 哦，对，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听说这个在迪士尼有一半的钱都是香港政府卖出去的， 一大半， 但是听说那个持股只有10%。持股只有10%， 对， 那我当然就是说人家有技术输出啦，有这个管理输出，这个我觉得是还算蛮合理的。但是如果照你刚才这样讲的话，就还得是回本了，就还得先迪士尼拿钱， 对， 那等到后来他已经没有剩余价值的时候， 他就在上海开了，二奶来了。 怪不得文道痛骂迪士尼是这么个原因。 对，这整个条约你就觉得是个不平等条约，你知道吗？而且这个，而且完全唤起那种是殖民地的记忆啊！ 对对对，香港就是不平等条约， 就是这就是不平等条约。 不会吧？ 而且你感觉到这个迪士尼好像有治外法权，你知道吗？ 怎么叫？ 你没听过这事儿吗？在香港，这最近就在咱曾副主席来这几天里面闹了几天了，已经 怎么 回事呢？就是香港啊，你知道有些叫做卫生帮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卫生帮吗？卫生帮就是这个卫生署啊，有这个食物环境署的人，这些人呢老戴着个帽子，扣着个章，拿着个本儿。你在香港餐厅吃饭，有时候会看到他们进来，对不对？就看你这个餐厅安不安全啊，干不干净啊， 这就是维护我们民众的权益 嘛， 对 对。那么这些人啊是执法人员，他能够开罚单的。他是公务人员，对不对？嗯，他穿制服就表示他有公务在身， 公权力 是公权力的一个表现。好，那么在迪士尼呢，原来上个月曾经试业啊，试业了之后呢，有2个市民吃完了的东西回去就说食物中毒不干净，那么也不知道关不关他们的事儿，但总之呢，政府要派人进来查是吧？ 那政府呢上个月底就派人进来查，进来呢那两个大概也是新入行啊不懂事的小伙子进来碰到迪士尼，迪士尼工作人员他说哎你们干嘛还戴着个帽子穿那个章，你这样这会影响我们的游客的情绪， 吓到人， 对，我们赶快把它摘了。那两个还真听话。后来到了这个月头又有人去查，然后这回呢那个人呢就死都不肯摘这些帽子下来，于是那个乐园就把他们赶跑了。那么后来呢这事抖出来啊，闹得香港政府很愤怒，香港政府那个署长啊就出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个乐园，那这个乐园马上派人说哎呀这不关我们的事， 他们道歉了，他们 不是我们政策，是我们前线人员误会怎么样怎么样，还误会了两回。然后呢跟着又有一件事又抖出来，就是原来警察一般是不能进去的。 可是吗， 警察呢是这样的，跟他们的协议是警察要在这个乐园门口附近100米附近等在那儿， 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了， 比如说抢劫啦什么了，要报案呢，是首先要有保安，里面的保安通知这些警察，然后呢，警察呢就在门口等着，是这样的。 哦、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有一种租借的感觉。 你觉得这是治外法权了是吧？ 我觉得是不是迪士尼就是昨天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他要维持那么一个梦。这个梦里不能有任何 杂质 不协调的东西，以至于昨天香港报纸登个事儿，我昨天还说嘛，就发生过那么一件事，在某一个迪士尼，不是香港，某一个迪士尼里死了一个游客嘛，暴毙嘛，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迪士尼里不能死人，所以呢，就出现了那种就得把它运出去才能报称他死亡，就是你看他要维持他这个梦啊， 而且美国那个奥兰多就最大那个乐园啊，就迪士尼世界那里面呢、啊，他还享有很大的权利。他跟当地政府签那个约啊，特别好笑。那个约就是整块地方他几乎是能收税的。然后呢，按照那个约的规定啊，就算这个迪士尼在他的土地范围里面盖一个核电厂啊，那么政府也不能干涉。然后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呢，它里面呢甚至跟警察有一个协议，就比如说大陆你报案是打九。不是，是打报案，你没报案， 110， 对，比如说在那里面你出了事打110啊，你打去这110，平常打去就警察局里的人听电话，对不对？但在这个迪士尼事件里面，你打110接到这迪士尼保安中心， 不行， 然后真的就是这样， 是米老鼠警察中心， 真的是这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这县城有一权威呢，除了香港这个小迪士尼之外，广美是到世界上那四个迪士尼都去玩过。 为什么你很喜欢啊？ 你怎么这么不正常呢？ 我应该这样讲吧，就是说我第一次去迪士尼大概是在16年前的时候、 哎、年华易老啊。 我这样讲吧，就是说十几年前的那两次在美国的那两个迪士尼，他真的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梦幻的感觉。然后从那次的经验到后来第三次再去迪士尼的时候，已经是就是十几年后，就已经是法国的迪士尼开幕了之后，就是说我必须讲那两次的经验留给了我十几年如梦似幻的一个印象，十几年都没有改变。那真的是一个乐园。我跟你讲，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迪士尼里面是不可以有不美好的事情发生的，就算有人死了还得抬出去死。他就是说在几年前呢，在美国的那个 Orlando 的那个迪士尼，有一个扮演米老鼠的人，还是扮演那个唐老鸭的人，因为太热的关系，所以他把那个头套拿下来了一下。那因为他平常身边围了一堆人群嘛，那太热他就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他继续的跟人握手，然后把当地的小孩子全吓哭了，觉得不现实了，原来是他们小孩子的印象当中。 后来那人给炒掉了， 炒鱿鱼了， 对， 立马就被炒鱿鱼了。 对， 所以那我必须想说，迪士尼，在我没有知道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背后的阴谋论、旗袍下的秘密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迪士尼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梦。你知道多少人台湾的人翘课跑参加的迪士尼的开幕，有那种迪士尼迷，还有那种80岁的老太太。 嗯。 所以我觉得呀，如果你看好的那一面的话，他真的是留了很多的梦给人家。我这最近啊，我 飞来飞去出海关的时候很奇怪，每个人知道我要回香港是说你是不是要去迪士尼、 啊、对对对， 对他们来讲现在目前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要去迪士尼。 我身边也是，就是说一说谁要去香港似乎唯一目的就是奔迪士尼的。哎，你觉得最好玩的后来你也去了东京的吧？ 对 啊，你比较这几个你感觉怎么样？ 嗯，我觉得最不真实的应该是日本的那一个，我不晓得，因为迪士尼是 夸的还是骂的 啊？ 最不真实，最梦幻。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精致，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精致，他们很梦幻。但是我所谓的不真实，是因为你知道迪士尼是美国的产物，所以这里面很多的东西，像一些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虽然是黑头发，但是她的眼还是那种蓝色的眼睛，然后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但是你看到一个日本人装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就像我在报纸上看到香港人装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我就觉得、有点 怪， 格格不入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香港迪士尼我打听过 啊， 这要不说这个不平等啊，外国的那个请来的那个公主啊就挥挥手 啊 是吧，你比如说也有从香港本地的，也有那个从内地过去的那个演员啊，这工资啊差几倍啊，这香港就因为他长得像洋娃娃，长得像外国人呢、啊，就有的负责专门在城堡上就 挥手 干点这个，就能拿那个，就反正比中国人拿钱多好几倍。 香港的挥完手还得扫厕所吗？ 香港那个还得表演呢、啊，还真的得学跳舞啊，很复杂的表演，挣钱都比这个挥两下手的少得多。 就 是没办法，谁让人长得像外国人呢？谁让人迪士尼？ 他人家本来 长 得，他本来就是外国人啊。 他就是谁让迪士尼是外国人发明的呢？ 对、 啊，这样玩意中国人真吃亏。 对， 要不咱弄一花果山，这事儿绝对行。 也行、 啊。 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对于迪士尼抱有太美好的一个梦想，这迪士尼不是一个真的是一定保证的赚钱工具。像法国的那个迪士尼，赔钱赔得脱裤子， 是吗？ 赔钱赔得很，每一年都在亏损了。但是他既然已经开了，他就不能把它关掉。我不晓得，可能在法国的迪士尼，它有天气的原因，因为像美国的那个迪士尼，它基本上 不下雪， 不下雪，而且四季基本上对美国人的标准来讲，他们算是四季如春的。 对。 但是在法国的那个，它一年有四季，到了冬天，谁还去玩那个 Space Mountain？ 谁还会去玩那些在那个游乐园里面走来走去？所以基本上， 而且会不会法国人有点瞧不起美国文化？ 绝对是的 。 对，这一点我就佩服，有自己就也不是说应该瞧不起，就是人家坚持。爱自己的民族嘛， 对 吧？ 对， 这点 我们中国人都应该去故宫，不要去迪士尼，是吧？ 那也不能这么说，咱们还是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像如果说这迪士尼真的是会亏钱的话，我就想到这当前我们内地民众正检讨的也是这个问题啊，就说很大一部分浪费的资金，你花纳税人的钱，如果你政府投资行为错误了，这个东西可是责任重大呀。 对，是吧？因为当时啊，那么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啊，是一个香港经济叫做遇到金融风暴，然后各方面施政有问题，然后经济特别差的时候，那么在那种环境底下呢，香港就特别需要干一件，政府觉得需要干一件，好像是将来能够扭转乾坤，然后呢，现在马上说出来又振奋民心的事儿，于是就想到迪士尼。那么当时呢，香港我觉得是有点要石乱投啊，就是你想看大家 定 期怎么办，对，没办法。然后一般人呢，当时听了也都说，哎呀，那很好，很开心，也都真是开心，有那么一阵子虚火。但是你在那种情况底下，你想去签那个约，而且当时已经传出来，就是上海也想要，当时就想要。那么你中国有两个城市想要迪士尼，而你香港想要的那个程度是特别的如饥似渴。于是你想想看，这种情况下，人家那个公司跟你签那个约，是个什么样的约？人家的谈判条件是不是好很多，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才慢慢一步一步发现是整个过程的问题。 哎，你太悲观了吧？那你万一 我向来这么认为，我当年我还记得，当年我是香港少数我当年在编一本杂志，我是一本杂志的代理总编辑啊。 嗯， 我那时候编那本杂志的时候，我当时应该是全香港唯一只有我那本杂志是一整集的专辑就在批判迪士尼。 跟香港政府这个决定的，很有先见之明啊！今天他们都说我， 对对对，现在你还不知道呢。假如真的赚了大钱呢？ 哎，但是赚大钱 能够几百万， 对，但是是能够计算的，就能够计算这些游客，比如说他来，他是怎么个来法？比如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刚刚说的去香港去迪士尼嘛，这么想那就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他来呢，他很可能就是来迪士尼一天回去。那赚钱是这个乐园，你别的本来迪士尼最大的香港政府想的时候最大的目的不是说用这个乐园本身赚钱，而是有些界外利益。什么叫界外利益？比如说你山长水远来到香港住个两天吧，哥们， 对对对， 然后住两天外头，在外头刷屏一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再回去吧。但如果各位来了香港就在迪士尼混了一天就走，这唯一能够增加的就是这个海关的工作量吗？不是，你想想看， 哦， 有这个问题啊！你想想看，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迪士尼乐园，我刚刚说了，它是头五年能够赚的钱，主要是它公司赚。但如果你很快的，比如说你上海有一家还更大的话，那么对中国游客、内地游客来讲的话，香港迪士尼不就是有点亏了吗？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昨天看那个李敖，他不是要来大陆嘛、然后他那个新闻发布会嘛，有记者，香港记者问他迪士尼，他说他也反对这个，他觉得迪士尼啊过分强调这个孩子肢体的这个运动活动了，但是呢，因为太具象了，所以让我们今天的孩子呢想象力的空间就减少了。哎，我发现好多这种有点年纪的知识分子啊，写文章往往表露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